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在搜集资料比较齐全之后，公安局提交了逮捕申请，批捕处批了，就直接在陈红的夜总会里把他抓了。到现在傅志还没有提讯过他，匪刘倒是见过，现在已经是一心争取将功赎罪，交代问题知无不言，那态度真是巴不得自己亲手把陈红诉了才好。都说黑道上的人最注重义气，却看起来也不过如此，没牵扯到利益，或许还有人肯玩一玩兄弟手足的那套戏码，真扯上了身家性命，也都是自保为先。新建没有问太多关于复制案子的事儿，毕竟不属于他负责，他就无意打探太多，这是他们同事之间相互尊重的固定模式，不属于自己的案子就不过多的干涉打听，也所以风险几乎都是个人承担。他只是跟复制说， 有任何需要都直接开口。 复制当时只是点点头，很淡的回了一句 好。 提讯陈红的时候，本来新建要跟着一起去，结果因为正好有事要忙，最后派给复制的还是院内第一闲人李磊。他们十点就到看守所了，陈红却姗姗来迟，让他们等了半个点。到底是身份特殊，跟一般的嫌疑犯比起来，陈红的衣物整洁很多，气色也不见平常嫌疑犯的那种萎靡消沉，只是脸色很阴郁。 哟，警察官同志好啊。 走进提讯室的时候，冲着复制说了一句，那语气十足的嘲讽听着让人很不舒服。复制倒是没什么反应，翻开卷宗照例开始讯问他的姓名住址，但是陈红只回答了两句，话题就被带到了一个很诡异的方向。 你是哪儿的人？ 陈红人很瘦，身高也不显得很高，坐在椅子里背挺得很直，眼神紧紧地锁着复制，看起来泛着一股紧逼感。李磊皱了下眉， 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少那么多话。 对这些人就不能有一点点的客气和示弱。复制没回答他，陈红是压根没搭理李磊，他看着复制很长时间，然后笑了笑， 我觉得我跟你是一个地方的人，将来有机会应该好好聊聊。 他的语速很慢，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平缓，即便是现在手上戴着手铐，身上穿着囚服，陈红都没有表露出半点胆怯或者不安的状态，倒是身上那股阴狠嚣张的气焰没有半点收敛，看着复制的时候眼底满是深沉。坐在讯问桌后面的复制笑了一下， 我看没机会了。 他跟陈红不仅仅是两个地方的人，还是两个世界的人，这辈子都没有坐在一起的可能。陈红听完他的话，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这世上很多事儿都是说不准的。 他看着复制， 以前啊，有个高人跟我说过，我50岁的时候会有场大劫，被小人出卖。但是呢，这场大劫会有贵人相助，一旦过了，就后半生啊，鸿福齐天。 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是出来混的，多多少少都会信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亏心事做多了，还是偏财捞多了，心里有鬼，总是爱自己编个名目出来保佑自己。所谓的天命所归，哪怕是听人胡诌的说一句，也能找个心理安慰。复制饶有兴致地转了下笔， 你信这些？ 审讯室里的气氛变得很微妙，陈红也没回答复制的问题，只是抬起头扫了他一眼。 我看这位检察官同志面色发青啊，不是什么好兆头，还是小心点的好。 他说完嘿嘿地笑了，嘴角的弧度和下垂的双眼形成了一个很诡异的画面。李磊忍无可忍地一拍桌子， 陈红。 傅志挺平静地看着陈红，眼前这个男人半个月前还在外面呼风唤雨，跺一脚都要激起不少的风浪，如今也就是困在铁栏后面说些可笑的废话。他扬起嘴角， 陈红，你姓相面，那姓天理吗？ 傅志的这句话说完，陈红眼底的神色瞬间深沉了些，他看着傅志，后者就任他看，然后笑着把已经拐得太远的话题转了回来。 陈红，你认识刘飞吗？ 不认识。 但是刘飞说他是跟着你吃饭的，或者该说他是你的手下，这是刘飞的原话。我是个生意人。 陈红脸上表情很冷。 刘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冯浩坤呢？ 也不认识。 傅志抬头看了眼陈红。 哎，你刚才还说你是做生意的，冯浩坤是你公司的会计，你不认识他？ 陈红很平静地耸耸肩。 公司那么大，我不可能什么人都认识。 冯浩坤曾经在你的高级俱乐部住了十几天，你对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这么慷慨。 福利好，员工才会努力干活。 陈红笑了笑。 哼，政府不发你工资，你会这么玩命吗？ 这几句话傅志都没往卷宗里记。今天他问不出来什么了，陈红这样的人就算是见了棺材走到了旁边落下最后一滴泪都未必肯甘心就范。捉鱼要抠腮，除了把这人送上法庭宣判，不然他是绝对不会主动交代什么的。认识到这点，他也懒得继续浪费时间，收拾好东西就跟着李磊走了。陈红在离开讯问室的时候叫住了傅志。 傅志， 这次是直呼其名了，叫得李磊脸色一沉。 等我出去了，一定上门跟你好好聊聊天理这个话题。 陈红站在讯问室的另外一个门口，就这么站着跟傅志说出这句话。傅志皱了皱眉，还是一样的答案。 你没机会了。 然后转身就走。李磊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忍不住踹了一脚路边的路杆。 操！都被抓了还这么嚣张。 缺德的事儿，这个陈红可真没少做。这都死到临头了，竟然还这么欠抽。傅志双手插在兜里，仔细回味了一下陈红刚才的话，脸色罕见的凝重。 陈红这么嚣张，不会没有理由。他肯定留了什么后手。 这种不安的纯粹是源于他职业上的敏感，虽然眼前的局面其实对于起诉是有利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李磊旁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别想太多，这种人就是死鸭子嘴硬，装住门面而已。 傅志没吭声，只是上了车，两个人一起回了检察院。提讯的事新建没去问傅志，但是去问了李磊。他太了解傅志的性格，就算他去问了也什么都问不出来，而李磊就相当的配合。关于陈红的如何大放厥词，态度嚣张，他全部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到最后还补充了一句。 啊，新建，你得把人看好了，傅志绝对被陈红盯上了。 新建当时只是点点头，得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没怎么浪费时间就走了。那天晚上他陪傅志一直耗到了10点半才走，期间无数次傅志表示他可以先回去，等他干完活了就走，或者今天他睡在院里。新建自始至终就是坐在沙发上看书，被傅志说得烦了才抬头瞪了他一眼。 你有功夫说话还不如快点。 本来气就不太顺，傅志这种态度让他心里更不爽了，这一年头还真有不怕死的。陈红这种亡命之徒他也敢去招惹，还唯恐自己死不痛快的跟对方叫上板了。如果是他跟傅志一起去提讯，无论如何他不会让傅志那么说，当面跟那种人顶上太不理智，没人能预料到身上背着无数条人命罪名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所谓狗急了跳墙，逼得急了吃亏的是傅志。不过那位只是书记员的男人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觉悟，对于新建的顾虑他只是不在乎地冷笑了一声。这是第一次新建看到傅志表示出这么明显的强硬态度，却也是最糟糕的情况。陈红差不多是城北之王，但是正如天下大一统的局面还是比较少有，一个山头永远不太可能维持着一方霸主的神话， 与之相对的人总是不少，甚至不是一个两个。